小心，出岭略路迢迢，涉水登山那关景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题 五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，西凉王梦我何以遇梦，青石梦不成，莫不是东夏南唐。也是不能。 可怜你，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冰清。同林为直等等的心梦，可迟迟好迟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。 听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一样。